车间走进田间地头，优质的商品选择，专业的品控把关，推荐更优质、更稀缺、更超值的好商品，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，保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安枕和钟克在查案的过程当中无意中撞破了陆寒冰的丑事，而陆寒冰为了逃避尴尬，却把话题转到了案子上。陆寒冰从娱乐室追出来时也发现了安枕他们，可能意识到自己刚才所作所为为人目睹了，他显得十分尴尬。 安老师啊，是你啊，好久不见。 陆寒冰若无其事地跟安枕打招呼。因为漫岭文化的关系，安枕先前和身为美食作家的陆离打过交道，所以他也认识陆寒冰。 我听说你在帮警方办案是吧？ 谈不上办案，只是想解开心中的疑惑。安枕不以为意地说，当然我也希望警方能尽快抓住凶手，让你家早日恢复平静。 对了，我想起一件事啊，之前跟警方说了，但是他们好像并没有在意。 或许是为了化解刚才的尴尬，陆寒冰把话题引向案子。 啊，什么事？ 我看见了鬼火。陆寒冰的房间位于2楼最东侧，比起陆哲南的湖景房，这里面积更大一些。房间里贴满了明星和乐队的海报，床边的一台老式留声机显得格外醒目。 你们坐吧。 陆寒冰示意安枕和钟可坐在沙发上，随即望了一眼钟可问， 钟可，你现在算是安老师的助手吗？ 不。 钟可叹息着， 鬼火是怎么回事啊？ 是这样的， 陆寒冰的眼珠转向斜上方，在哲南被杀的那个晚上，那天寿宴结束以后，我不是去参加了舞会吗？大概晚上11点多才回来，就在车开进湖心公园的时候， 我从远处看到哲南的房间里冒出绿色的火光，一闪一闪的，就像鬼火一样。确定是陆哲南的房间吗？提问的是安哲。确定，一楼那个位置肯定是他的房间，窗外就是台湖。 你是从窗户中看到的吗？ 他的窗户拉着窗帘，但窗帘没拉严，我就是透过那个空隙看到的，但是因为离得太远了，我没看清的火光到底是什么。 钟可回忆了一下，当晚他的确亲眼看见陆哲南拉上了窗帘，但是因为有个挂扣卡住了，确实留了一条缝。绿色的火焰？ 安枕露出思索的表情，这是钟可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了困惑。 没错， 钟可又打量了一番陆寒冰，从这个人身上他几乎看不到失去亲人以后的悲痛，这一点钟可从路人出事以后就察觉到了，一种难以名状的冷漠弥漫在这个奇怪的家族中。之后安枕又问了陆寒冰几个问题，他的回答都是不疼不痒，大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信息，所以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。原本安枕还想见一见吴苗，但是陆文龙告知他吴苗目前身体不适，也不愿意见人，安枕只好作罢。回到一楼时，陆毅和妻子骆文燕正好从外面回来，安枕想跟他们聊几句，但陆毅表示自己脚很疼，不愿意配合，最后被骆文燕搀扶着回了房间。据了解，陆毅极为反对让一个外人来调查家里的案件，所以对安枕的态度不是太友好。就这样，今天的调查暂时告一段落。今天先这样吧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公司附近有家很好吃的日料，顺便聊一下你的新角色。 安枕向钟可发出了邀请，而钟可此时还沉浸在刚才陆小雨和陆寒冰的证词之中。 之前安枕好不容易解开了陆哲南密室之谜，破除了诅咒之说，现在怎么又突然冒出一个宇宙人和鬼火？违背常理的东西又出现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 钟可，钟可， 安枕叫了一声，并且伸出手掌在他面前晃了晃。钟可这才回过神来。 您说什么，安老师？ 我是说，想请你吃个日料，顺便聊一下你的角色。 我的角色？可是我还没有决定。 走吧，上车。 安枕自说自话地把钟可带到停在陆家宅门口的一辆汽车前，这是刚才从优步上叫的。这顿午饭，钟可吃得很满足。这家店的招牌是海胆刺身和火鸠比目鱼寿司。饭桌上，安枕向钟可介绍了案件，详细讲了女主的性格特征。听完以后，钟可表示对这个角色很感兴趣。于是两个人达成了一致，钟可答应会努力配好这个角色，他也希望通过案件让自己的事业有所转机。 果然啊，没有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。 安枕走出日料店时心情很不错， 但我还是怕陆家的事情会让我分心。 钟可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担忧，虽然陆哲南案件中的大部分谜团已经解开，可路人案件以及凶手的身份依然是个谜。 你放心，陆家案应该很快就能破了。 您还是那么自信。 对了，我一直想跟你说啊，请别再用尊称了。 安枕对您这个字眼有些排斥。 您不喜欢？ 钟可愣了一下， 感觉很生疏啊。 还是用你吧，或者用如也可以啊。 好吧，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去曼岭签一份协议吧，就在前面， 走过去很近。安枕提议： 好。 安枕带着钟可向别墅去走去，沿途正好经过一家蛋糕店。钟可瞥了眼橱窗里的鲜奶油蛋糕，突然停下脚步。 怎么了？ 我想起一件事。钟可指着某款生日蛋糕说： 自寿宴那天，陆离往蛋糕上插生日蜡烛的时候，把红色蜡烛和绿色蜡烛混在了一起了。 按照你之前的推理，凶手是一个红绿色盲，对吧？ 所以你怀疑陆离是色盲？ 安枕马上掏出手机： 这个线索很重要，我马上跟梁警官说一下。 嗯。挂掉电话以后，安枕对钟可夸赞道： 没想到你的观察力还挺仔细的。 钟可微笑着说：跟你学了几招呗。正在这时，半空中突然毫无预兆地飞落下两块木板。 小心！ 眼看木板就要砸到钟可，安枕一个飞身扑过去，一把将钟可推开。一块木板剐蹭到了安枕的腰，安枕失去重心趴倒在地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 安老师！ 钟可吓瘫在地上，心砰砰直跳。住院大楼的长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杨森飞奔到一间单人病房前，迅速将门拉开。 安枕，你怎么样？ 他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冲进病房。安枕此刻正趴在一张病床上，身上的病服向上掀起，露出受伤的腰部，边上的骨科医生正在检查他的伤势。 杨叔，你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医生，他怎么样？ 杨森关切地问。 他刚醒。 医生在安枕的腰上贴上一块充满刺激膏药味的胶布，而后又挂上一个有止痛作用的点滴瓶。 是腰椎骨挫伤，幸好没有直接砸到腰上造成骨折，不然可能有瘫痪的危险。不过这段时间应该是无法下床了。 有没有伤到头？ 没有，他刚才只是疼昏过去了。你看着他，别让他乱动。 医生向杨森叮嘱着。 对了，医生， 安枕侧过头，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女孩怎么样了？ 她在隔壁病房，身上没有外伤，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 说完，医生就离开了病房。医生离开以后，杨森用怪罪的语气对安枕说： 安老师啊，你看看你，怎么搞成这样？我提醒过你吧，让你不要为了别的事情分心，你倒好，直接协助警方去调查陆家案件了。 我是为了让钟可来当女主的声优，这算工伤。 对了，你跟他签协议了吧？ 我们已经谈妥了。安枕逞强地说。 行了行了，先养好伤吧，你少来这一套。明明是你本身就对陆家案件感兴趣，谁不知道你啊？哪里发生什么密室杀人案，你就往哪儿跑。 我是为了作品啊， 你今天差点没命啊。 杨森摇了摇头。 你要是真有什么意外，我这个漫画责编也当不下去了。 杨叔，你这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这么肉麻呀？ 这时，梁梁来到了病房。 王老师，没事吧？ 他凑过去看了看安枕。 我没事，梁兄。 梁警官是吧？你好，我是安枕的责任编辑杨森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啊，你好杨先生。 梁梁和杨森握了握手。 我正要说这事儿呢。 他把身子转向安枕说道， 事发地旁边是一栋老式居民楼，那些掉落的木板原本是放在楼顶的， 楼里有一户人家要在楼顶搭建鸽棚，于是将木材堆在那里。木材的安放点离楼房边缘很远，当时也没什么大风，所以不像是单纯的意外。 难道是有人故意扔下来的？ 杨森有些激动。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那幢楼房通往楼顶的大门坏了，谁都可以上去。 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。 杨叔，您先回去吧，我没什么大碍，谢谢你来看我，我先跟梁警官聊几句。安枕把杨森支开，同时也不想让他太担心。 哎呀，好吧， 那你自己小心点，哪天出院告诉我一声，我开车来接你。说完杨森离开了病房。杨兄，你觉得凶手这次是冲着钟可来的吗？安枕问道，语气中有些许不安。 有可能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保护他的安全。 凉凉从容地说，我来还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对陆里做了色感测试，他的确是个红色盲，刚才我们已经把他控制起来了。这么看来，如果除掉陆人和陆毅两家，吴苗去世以后，陆里就能够独占陆家的所有财产。另外他跟陆毅有很深的过节，也算有充分的杀人动机，或许是想先杀掉陆毅的儿子，给他造成精神上的痛苦。安枕却是一阵沉默。按理说陆家杀人案的嫌疑人已经基本查明，他应该高兴才对。 不过根据女佣的描述，当天假冒换锁工人的外貌特征和陆里不太符合，当然那人也可能是陆里雇的同伙，我们会继续追查下去。还有刚才你和钟可被袭击的时候，陆里也没有不在场证明。 凉凉补充道，虽然你们找到了陆家的红色盲，但其实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，比方说现场的脐带。安枕虽然受了伤，但大脑仍然在飞速运转着。在路人被杀的现场，挂在窗口的脐带是否有什么深意？还有陆哲南的房间里为什么要放一根烧焦的脐带？我觉得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烟雾。 好了好了，你先休息吧，后面的事交给警方就好了，我们会好好审问陆里的。 凉凉拍着胸脯说。深夜，原本充满喧嚣哭闹的医院就像进入到另外一个平行世界，鸦雀无声的长廊里只有消毒水的气味，白色灯光下的单人病房犹如一个与外界隔开的独立空间。安枕依然趴在病床上，他已经维持这个姿势数个小时了，身体有些难受，就算想看一眼窗外的夜空，脖子也扭不过来。安枕的思绪在胡乱地漫游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病房的门轻轻移开，钟可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穿着病服的他看上去有些憔悴。钟可听到动静以后，安枕微微侧过头， 你怎么样，没事吧？ 安老师。 钟可走了进来，看到趴着的安枕觉得有些好笑， 你这是伤到了屁股吗？ 是腰。 好吧，我没事，没有受伤，明天一早就能出院了。 钟可拉了把椅子坐下， 你不会要这样一直趴着吧？骨折了吗？还能走路吗？ 这时他才注意到安枕的耳朵里竟然还塞着耳机，于是就又多加了一个问题， 安老师，你到底在听什么呀？ 你的问题有点多呀。 那个，谢谢你救了我。 钟可有些不好意思， 如果不是你， 现在躺在这里的大概就是我了。 没事，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有人在我面前死去。 安枕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。你的意思是以前有人在你面前死去过？ 安枕没有回答。 见安枕不出声，钟可便转移了话题。凶手是陆里吗？是不是因为觉察到我发现了他是色盲，他才想杀我？ 警方还在调查，他们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 嗯。 之后两人都沉默了许久。 安老师，我听梁警官说你是密室专家，你为什么对密室案件这么感兴趣啊？ 为了不让气氛过于尴尬，钟可打破了冷场。安枕沉默了几秒钟以后，刻意压制住亢奋的声音说， 你听说过死亡速写师吗？死亡速写师不是案件里的连环杀手吗？ 不，其实死亡速写师真有其人。 不会吧？ 21年前，一个可怕的连环杀手在本市连续犯下了3起凶杀案，3名被害者都被残忍杀害，有的被刀子捅穿内脏，有的被钢丝勒断脖子。而匪夷所思的是，杀手每次行凶以后都会在现场留下一样东西。 安枕的思绪回到了过去。下集当中，安枕还在病房养病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名杀手正向他悄悄逼来。警方突然发现，原来蒙面杀手的目标是安枕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朝湖边走，春光满枝头，花儿含羞笑，